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世间已无陈金芳》。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本书的书名哈，都觉得特别的好奇，大家会想，哎，陈金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石一峰。首先欢迎石一峰石老师。 大家好，一丹好。 首先说到这个陈金芳，您小说当中的一个主人公哈，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因为一般来说把那个人物写进书名在小说里边是比较少见的，除非他就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曾国藩、张居正都有这样的小说。但是拿着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写进小说，而且把这个人物当作书名，当作小说的题目，这个在写小说的里边确实是比较少见。我确实是觉得这个人物有他的特殊性，有他的重要性，他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就像这个他的名字一样，他其实是一个农村来的，然后又比较土气的这么一个女孩， 在北京想要生活和打拼。 对，就是因为小说的情节里边呢，就是写的他中学的时候，然后跟着这个在北京打工的姐姐和姐夫，就等于是寄居在北京的这么一个部队大院里边，在学校念书呢也是借读，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这个在北京的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就其实改变了他整个的一生的生活的观念，就是他迫切的很希望能够像北京人一样，像成功的走进北京的那些人一样，叫做活出一点人样来。 想出人头地， 想出人头地，然后想过得更好，想分享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时代上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是他心里边最大的焦虑。我相信就是这样的焦虑其实也是很多人的焦虑吧。 您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背后所呈现的其实是这个时代里的很多人物，比如说我们俗称的北漂。确实有 这样 的一群人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其实您是为了呈现这样的一部分人的这种生活和命运的这种真实的状况。 对，我觉得陈金芳这种人，他的经历、他的心态，包括他对人生的那种选择，是能够代表很多人的。 其实您写这本小说，可能也是因为您对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些人物还是比较熟知和了解的，是吧？ 可能就是写小说的人那种 敏锐的观察力。 说的太过奖了，其实就是习惯吧，琢磨琢磨别人，琢磨琢磨生活，也就是这样。 我觉得挺难得的哈，是因为陈金芳这个人物确实写得很活灵活现。在您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于像陈金芳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应该是有的。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的北京吧，就是身边到处都是，就是我们这城市确实是充满了变化，然后对于个人来说也充满了机会。但是同时也有贫富差距，也有生命中的坎坷，然后也有那种生活的困境。应该说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那么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吧。 为什么您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因为我们比较传统的说法就是说小说呢它其实就是写人，但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人和人的那种在小说里边的文学价值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就是可能是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花生，我不爱吃瓜子，这可能是属于我自己的性格。但是还有的人他的性格就是能够特别能够说明一个时代。我觉得陈金芳这个人他的那种 为了留在北京，为了在北京活出一个精彩的生活而做出的那种牺牲啊、努力啊，甚至说是可能是某种意义上是在行骗，它特别能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 说到这个行骗，其实在小说当中的这个陈金芳，因为想留在北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哈。 嗯、 作为一个女孩，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哈，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手段吧。 对，那就是她在初中毕业以后呢，她就应该是回到老家去了，因为她家人要回老家回农村，但是呢，她不愿意走，她一定要留下，但是她又不可能以一个学生、一个有工作的人这种身份留下，所以她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混混、女阿飞，跟那些街头的那种所谓的地痞流氓混在一块儿，在这些人里面找生路。但是后来呢，她又离开了这些人，被迫的到南方去打工，也是因为恰巧呢，是他们老家也是在搞征地啊、拆迁啊这种事情，他就以一个从大城市回来的人的那种身份，好像见多识广，跟他那些乡亲说：“你们把钱给我吧，我去拿到城里给你们投资。”啊，然后这个那些人呢也就相信了他，就给他钱，他就拿这个钱到北京来再做生意。可是结果投资肯定是失败了，就等于是把他亲戚朋友乡亲们的钱都给亏光了。在这个城市， 刚刚您说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人物。其实我想说，文学其实抵达现实的这种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也是指作者对于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其实您在文中说到了陈金芳的生活，包括他的心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世界的这种关注和这种揭示哈。 对，就是首先他的焦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焦虑，就是一个迫切的真金白银的那种焦虑，就是我 必须要过得好， 我要过得好， 出人头地， 我要出人头地， 在物质上要彰显自己的这种身份和地位。 对，或者说是你们别人能获得的东西我一定要获得，因为我不比你们傻，我也不比你们丑。这是他的一种那种迫切的，甚至可以说是恶狠狠的那么一种心态吧。同时我对陈金芳这个人特别大的同情，就是有非常大的同情的原因，就是说他实际上还挺爱美，也不是说爱漂亮那种意义上的爱美，而是说是他对于美的东西他有一种近乎于崇拜式的爱。就是这个小说里面的那个叙述者主人公那个我，他和陈金芳的交集和陈金芳的之所以有交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我是一个小提琴的琴童，他从小在学小提琴，也是像很多的那个北京小孩一样，就是家里逼着他去学琴。其实他未见得那么喜欢小提琴，但是他在拉小提琴的时候，他总发现陈金芳就在他的窗下听这个琴。陈金芳的家里面生活很贫困，然后家里面成天在吵架，但是这么一个女孩，她会走出来听这个院里边的一个男孩拉小提琴。后来陈金芳有了钱，或者说可以说是骗到了钱，而这个我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小提琴手，他考音乐学院没考上。但是陈金芳还总是觉得你不拉小提琴太可惜了，你这种人就应该拉小提琴，你不应该去考虑钱的问题，不应该活得那么俗。那么陈金芳希望拿出钱来资助他去拉小提琴，甚至还请了外国的音乐家， 对，在他生日的时候 对，来跟他合奏， 花了大价钱， 来跟他合奏小提琴。但是这个反而使我受到了伤害。对，文中这个主人公就是会觉得你凭什么可怜我，反而两个人的隔阂是突然变大了。 这个我其实因为你的小说是按照第一人称写的嘛，就是我跟陈金芳的一个交往的过程， 对， 展开的一个故事哈。 对， 那这个我是不是也有你的身影在里边？ 有些地方确实是跟我个人有一些像，但是基本的经历还是不一样的。这里边的我可能比现实生活里边我更消极一点，他可能更看到的是生活里面失败的那一面，然后经历基本上是虚构的。比如说这里边写他还是一个比较有天赋的小提琴手，但是实际上我不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专才。 您这个小说呀，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的细致哈，也非常的深入。您是怎么去研究这些人物的？ 写人吧，就是我觉得写人就是小说最基本的一个功夫，一个功夫。后来90年代的所谓的中国纯文学的发展里边，不太强调写人，不太强调写社会，但是我自己这方面就是文学观还比较传统一点，我觉得小说就应该写好一个人物，写好一个和时代能够发生密切关系的人物，这是小说的胜利。所以平常也就是在不断的琢磨人，观察人，然后希望能把一个人的形象分析得更细致一点， 然后写出人生的那种叫做一言难尽的况味吧，就是我写人的那种对自己的标准。 您平常都是怎么去琢磨人、观察人的？ 跟中医似的吧，望闻问切。 中医望闻问切 啊，望闻问切，就是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啊，然后听一听他说话，然后跟他交谈，看看他怎么想的，然后和他的接触的里边看这个人怎么做事情，然后他怎么做事情的方式和他想的方式是一样的吗？还是矛盾的？但是我觉得更基础的一个功夫是站在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宏观的社会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人，就是说不只看他美丑，不只看他好坏，而是要看这个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究竟是有什么意味，他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你为了写一个小说里的比如说陈金芳这样的人物，或者我这样的人物，你会去找和他相对应的一些人物去跟他聊天，然后观察他、了解他吗？ 倒不会特别特别刻意的用这种新闻采访的方式，我为了写一个人我一定要去采访这样的人，而是就是在生活里边会琢磨，就是日常生活里边就会琢磨人，只不过要写的时候就有感触，你看到哪个人觉得有感触了，然后成熟了，这个人在你的心里边活起来了，在你的笔下也能活起来，就把它给写下来。 当时你要写陈金芳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是什么触动了你？你觉得我应该写一本小说，应该写一个关于像这样的一批人的一些故事？ 主要就是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很卑微，但是他又很坚强，他又有勃勃的欲望，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又无限的崇拜美、崇尚美，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像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人一样精彩，就是这种感觉其实给人挺悲凉的，也挺悲壮的，就是这种悲剧感触动的我。 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吗？ 身边有这样的人，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小说嘛，还是有虚构的成分，但是说也有他真实的影子，有他真实的基础。我们身边其实都有这样的人。 是在哪一年决定我要写这样的一个人物和这样的一本小说？ 小说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2014年写出来，先发表在那个就是咱北京的一个文学杂志《十月》杂志上面，书是2016年的一月，也就是最近刚出。 当时为什么想以这种小说的形式、以书的形式来呈现呢？ 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那种纯文学的那种出版机制，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先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如果反响还过得去的话，然后出版社就会找你把这个杂志上的东西变成书。 所以就是想我要把这个出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部分人的故事 啊。对， 你刚刚说到琢磨人，这个我也很好奇哈。一般作家都是怎么琢磨人的？你像你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人，包括你刚认识的一些人，或者是你很熟悉的一些朋友，你都怎么去琢磨他？怎么样的一个思想的这样一个路径吧？ 可以说比较微妙的，要因地制宜，一个人一个方法的。就是对于你琢磨某一个人，其实是用某一个思路，其实不一定是一贯的，也不一定是确定的。而且他作家吧，他毕竟不是搞相面的，不是看相的，就是说我就能一定能看出你是哪种人。他只是尽量的揣摩别人，怀着一颗比较尊敬的心嘛，还是我觉得还是怀着尊重的心去研究他，去研究一个人。比如说他是怎么看待生活的，他是个悲观的人还是个乐观的人，他是个欲望勃勃的人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恬淡比较淡薄的人，他是一个善于掩饰自己伪装自己的人，还是一个比较袒露自己的人，或者他是一个假装很善于袒露自己的人，实际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人。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人这个事儿在文学里边比任何东西都要复杂。 我想这也是很多作家他揣摩人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哈。您说的这些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其实您平常在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有意无意的去发现一些人和观察一些人，同时也很敏锐，哎，这个人挺有意思哈，他身边有一些故事，我可以用到我的小说当中，我的素材当中，是这样的吗？ 对，刚开始是觉得研究人、琢磨人是一种工作吧，后来就渐渐的 形成一种习惯了。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尤其是搞这种所谓的文化艺术工作的人，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任务就是理解人。记得有一次就是那种在街上看见一个可能就是擦身而过的人， 可能就是哎，他你跟他一块儿坐个公共汽车，跟他一块儿坐个地铁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那种人，他的脸上就会带着一种和细看就会看出他和常人不一样的表情，比如他今天特别的高兴，他那是压抑不住的喜气，然后你就会想，哎呀，这个人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你说这个，大早上上班，你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起那么早，但是你会就会联想他，比如说可能昨天刚生了小孩儿，或者昨天就是刚刚有了爱人，或者说是他家里有什么喜事儿。同样呢，也有人面无表情，但是实际上你感觉他眉宇之间是忧伤的。你会想他其实可能是有点什么不好的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是他最近没别的原因，就是对生活比较消极，其实就是带着一个问题去揣摩这个人吧。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才会在你的心里不断的丰满起来，鲜活起来。 对，让人物活起来。过去那个像北京有个老作家汪曾祺，他就是说写小说怎么写，人家问，然后他就说贴着人物写。过去觉得这个是老头儿，可能是在那儿故弄玄虚呢，但是现在就觉得，这个贴着人物想贴上去还真是挺难的。比如我们过去看的，比较好的小说，像《骆驼祥子》呀，像陆文夫的《美食家》呀，像比如说有个美国小说叫《了不起的盖茨比》，其实都是这样揣摩人、贴着人写出来的。 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哈，其实你翻开它之后，你觉得它很简洁， 嗯， 它没有像我们常规所说的长篇小说的一些目录啊，一些章节呀、它一上来就是一个叙事，就是一，然后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师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叙事了， 对， 这种方式我觉得挺特别的哈，很简洁， 我是觉得小说尽量的少说废话吧。可能有的作家特别爱渲染自己的情绪，或者渲染自己那种哲学的理念、生活的理念，但是我老觉得这年头说实在的，谁配教育谁呀、然后谁配给谁煽情啊？可能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事情交代清楚，把信息写清楚，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你喜欢讲故事。 怎么说呢，我喜欢讲有一些故事吧，也不敢说所有故事都喜欢讲，更不敢说所有故事都能讲好。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上来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介绍这个故事，讲故事、 对， 让大家觉得看着也不费劲，然后呢、很薄的一本书哈， 对， 大概我看了一下也就两三百页，是吧，两个故事， 对， 然后你觉得对，看着也不累，然后呢拿着也很方便，因为这本书很小巧啊，很精致哈。 对， 那很想知道哈，这本书你写了多长时间？ 实际的写作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因为比如说像《时间已无陈金芳》这种小说，可能大概写个两三个月也就写完了。后面的那部小说《地球之眼》写的稍微长一点，可能也就是三个多月。整本书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可能就是酝酿啊、构思呀，就是这个工作是平常在日常进行的，可能是时间会稍微多一点。 你觉得在写《时间已无陈金芳》这个人物的时候遇到过一些困难吗？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比如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真觉得写不下去了，就不知道这个人要往哪儿走，他应该去做些什么，或者说他和这个里边的那个主人公叙事者我的关系应该怎么发展，真是不知道了。当时就只好撂下了，然后慢慢等，慢慢等，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灵机一动，觉得哎呀，好像他可以这样做，或者说是他可以，这两个人可以再去看一场音乐会，或者说是这个时候可能事情从做生意上面又该转回到小提琴方面了，哎，就是好像有点开了窍，是茅塞顿开，就觉得故事突然又展开了，就像铁轨它突然岔了一个道，然后又走回来一样，好像是又能写下去了。困难肯定是有的，或者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反复刻画这个人物，但是总是觉得这句话写的不合适，那句话不像这个人说的。比如我们原来说《红楼梦》好，就好在 反复的揣摩 啊，对，就是每个人说的话就是他自己说的，比如林黛玉的话薛宝钗就说不出来，史湘云的话贾宝玉就说不出来，然后写这个陈金芳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哪句话才就是他说的，然后哪句话才就是里边这个失败的小提琴手这么一个文化混混应该说的话，就是反复的揣摩，确实是。 你一般创作小说或者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间？ 你是说写作的时间？ 对，写作时间。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在深夜里去完成这些人物的塑造。 我不会在深夜里边，因为我本身就是睡眠就不是特别的好，夜里写东西就会失眠，失眠特别难受。我自己那个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就是说是保证规律的生活，早睡早起，尽量早睡早起，每天那个比较有精神头的那个时间，上午那段时间可能是写一点东西，或者有的时候是下午没事儿写一点东西，就是白天完成这个工作，尽量别晚上去干。 说到这个小说，首先咱们说的是第一篇哈，就是这个世间已无陈金芳。很多的网友对您的评价，就是这部小说的评价有很多哈，咱们呢也来念一念哈。有网友就说，我想我似乎可以更加客观地理解那些北京的后来者与过客们的情感，也就是小说里的陈金芳的情感，他们有着更加坚韧而务实的品格，有着在一个人生阶段内明确无误的目标，也有着孤身一人与纷乱世事相搏杀的巨大勇气。他们有可能建功立业，也有可能铩羽而归。他们之中有历史上旅居巴黎的福楼拜、莫泊桑那样的高洁凶愤之士，也有这些作家所塑造的越没有心肝越高升的越快的外省混混儿。而他们所处的时代也许要比一两年前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更加的众生喧哗沉浮不定。他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渴望却并不能让我这样的新来者感到侥幸和自得，反而让我感到了尘世的沧桑。您觉得他这一段评价怎么样？ 我觉得说的还比较贴切吧， 还是很懂你的。 算是吧，因为确实是我们北京发展的这么快的城市，其实是可以比拟成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初的纽约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国家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想去、都想在那儿奋斗的这么一个城市。 所以在您的这个书的结尾，有一些人的对您的评价哈，对这本书的一些评价，其中有一个是青年评论家李云雷，他说过一段话，他说这篇小说继承了老舍关怀小人物和矛盾书写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传统。 对，这个我觉得算是过奖了。我们写年轻人写东西实际上是不敢跟老舍和矛盾比的，尤其老舍先生，我觉得那个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所以就是我们只是尽量的去像他们那样去做，能够用他们的方法来指导我们来写作。 其实从他的这个语言当中，包括我看了您的小说，我有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继承小说写作传统的这样一个人。 对，或者说是我的写作方法特别的传统。 您好像对于这个传统的写作方法有自己的一定的观点哈。 是有观点的，因为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当代文学史的朋友就会知道，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说的变化特别的大。它有的时候不再强调写人物，也不再强调写社会，也不再强调写故事情节，然后它强调的是一些更加玄妙的、更加复杂的一些跟西方的思想挂钩、跟西方的哲学思想挂钩的那种文学理念。但是我觉得到今天来说，小说可能又要往回走，还应该回去，就是写一部让人能够看得下去、让人能够动感情。 好，谢谢石老师。 好，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感谢您的收听。 书轻轻地放置在每一个心灵深处，一段青涩表述，一段畅快阅读，一场悲伤快乐的旅途。陈旧的书，模糊的字迹，但还能看得清楚。有人看了笑，